자, 우야츠드민 머러 도가 传奇满天涯，驰骋草原，放牧春秋冬夏，岁月的风沙在心里算啦，风一样的驰骋，一样潇洒，逆风雨兼程，你纵横天涯。风沙在心里算啦，风一样的驰骋，一样潇洒，逆风雨兼程，你纵横天涯。